着我一辈子，任时光飞逝，永不休止。像青春在你手中一文不值，说这是你唯一爱我的方式。坚持有我的影子陪着我一辈子，放下我所有的酸甜苦，用时间换取你为我的幸福。一直到真心刻骨无尽的付出， 人们都无所谓。 她温柔地依偎在我肩上，那晚屋里洒满了月光，我的心儿轻轻为她绽放，轻轻飞舞吧，轻轻飞舞吧，青春随着歌声在飞扬，我忍不住把爱恋对她讲，我以为她会一直在我身旁，我以为爱像永远那么长，在一个月光淡淡的晚上，她去了一个我不知道的地方，轻轻飞舞吧，轻轻飞舞吧，忧伤随着歌声在飞扬，我忍不住想把思念对他讲，写满泪水的沧桑，每当夜空洒满了月光，我的心儿就也随时冲开放，轻轻飞舞，轻轻飞舞，轻轻飞舞，轻轻飞舞，生命随着歌声在飞扬，永远在我柔软的心房，轻轻飞舞，轻轻飞舞，轻轻飞舞，轻轻飞舞，生命随着歌声在飞扬，永远在我柔软的心房，永远在我柔软的心房。 生活，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22:00。 北京贵宾楼和广东汤氏名厨联袂打造精品盛宴，感受视觉和味美的双重刺激。消费只赠汤品一份，朋友聚餐、商务宴请、婚宴，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1。 新闻整点听，整点听。 好，今天是2017年3月3日星期五，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整点听。教育部消息，2016年我国出国留学人员总数为54.45万人，其中留学回国人员总数为43.25万人，留学回国与出国留学人数逆差逐渐缩小，中国已成为世界最大的留学输出国。国家发改委近日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，我国高速铁路、高速公路、城市轨道交通运营里程分别达到22万公里、13万公里和3800公里，均居世界第一。据中

谁说话？难道你真的那么傻？嘿，你回过头想想我，看着我还是你的朋友。嘿，你请珍惜你和我，

心碎的音乐站在对镜，让我很难不伤悲。爱一个人让你醉，醉得不怕心太烈，无论今生或拒绝都可以无所谓。想一个人容易美，累得伤心才发现，坚持到永远到底对不对。还给我一个不怕 世界。